江郎才尽。 Ah. 安策 长，刀割藏明记，胭脂显心光，面似花寒露，宛如玉生光。标题欠佳呀，字也平常，想当初我笔下生花如行云流水，现而今文思停止，笔墨将他一阵心烦，下笔玉娘说不怪我勾起了往事惹您心伤，待我把纸笔墨砚全部收起，可别为我辛苦劳神太勉强，怎知江烟心烦，所谓的那一桩，自从江烟当了太守，官场之中上下忙，从宣城奉调回京，要把权臣拜访，临行前备好了礼品在船上装，不料那货船未能够如期到，那江烟怒火中烧，气满胸膛，暗骂道：这该死的船夫船到时，我要给他些厉害尝一尝。不多时，从人禀报说货船已到，钱玉娘起身回避走出房，只听得院内吵吵嚷嚷，从人把船夫带到了书房，见老汉骨瘦如柴，面容憔悴，浑身汗水浸透了衣裳，书回老爷，我昼夜行船呐，今命时将，无奈何风向不顺，帆不能扬。江烟说：“你误了我的大事，且不加罪，不顾这讲好的船家。”要另作商量，老汉说：“望老爷开恩。” 船舰照拂，可怜我要在京城寻找我女儿叫玉娘。那江淹闻听心中暗想，莫非说他找的就是这个钱玉娘？我这里且不管他找的是哪一个，倒不如及早把他打发还乡。想至此说，来呀，把他带回府内去算账，给他三成船钱，令他明早就起航。倘我敢在京城逗留，巡视胡闹，必到当官呐、捉进牢房。这老汉大叫江老爷，你的心好冷笑说：“难为你 姜老爷替我想得周详，在京都酒宴通宵，歌舞大胆，我却饱尝了人间冷暖，世态炎凉。回乡后粗茶淡饭，茅屋草舍却得见湖水碧绿，田野金黄江淹浊。你执意要走，我送些银两，那篇诗赋待我写好就送给玉娘。玉娘说老爷的银两不必送了，那诗赋也无需劳神费时光。我所敬慕的是当年的你呀，你与当年是两样的心肠。想当初你身陷囹圄成傲骨，现如今你足登仕途顺朝纲。想当初你愤世嫉俗忧天下，现如今你贪金恋银饱私囊。当年那个江烟已然不存在了，现如今你这江太守官路迷心窍，只怕运得长。说完话搀扶着爹爹出房去，那江烟呆若母鸡正在一旁，唱歌是江郎才尽一段故事。看江烟晚年空落笔，刮肚又搜肠，再也写不出那好文章。 欣赏了赵学义先生演唱的这段京韵大鼓《江郎才尽》，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，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。大鹏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再和曲艺爱好者呀一起分享不同形式的曲艺作品。接下来的时间里，北京文艺广播还将继续为您送上精彩的节目内容，也欢迎您锁定我们的调频 87.6 兆赫。 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生活有点平淡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觉得不够浪漫。给一点时间吧，也许是因为每天都相见，忘了往日欢颜，也许是由于彼此太了解，不愿再受情感。身边